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千钧蚁皇是什么？是昆虫，它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下造蚁穴，生存在地底深处。他们的大地属性甚至要比泰坦巨猿二明更加纯粹。当唐三释放出了千钧壁垒之后，立刻就发现泥土的压力消失了，这显然是千钧蚁皇的特性帮了他。而他所施展的第六魂技则是魂环赋予的两个技能之一，名叫大地蚁皇斩。其原理就像是千钧蚁破开泥土前行时挥动前螯的样子，攻击力成直线，与虎鲸邪魔斧有点像。但是唐三却想到了它与虎鲸邪魔斧的不同之处。先不说通过昊天锤施展形态肯定会出现区别，但是它来自于千钧蚁皇就给了唐三很大的提示。此时唐三能够在地底深处快速穿行，正是得益于千钧蚁皇的钻地能力。 以第六魂技大地蚁皇展开路，再凭借千钧壁垒护身，比先前使用大地之力和重力控制的时候更加轻松，消耗魂力也减少很多。没有了压力，我的魂力恢复速度也能更快，此消彼长之下，自然能够在地底深处存活更长的时间。 唐三引诱千仞雪发动攻击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至少要比他追上来主动发动突然袭击要好很多。同时这也大量消耗千仞雪的天使神力，而唐三炸环的时候选择了蓝银皇，而不是将大须弥锤发挥到最佳效果的昊天锤武魂，也是为了能够继续使用昊天锤武魂上的魂技。能够在短短几次呼吸之间做出这样的决断，唐三已经将自己的潜力完全爆发出来。自从遇到千仞雪之后，他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，这种巨大的压力也无意促成了唐三更快的进步。此时妙计得逞，连唐三自己都有些惊喜。他知道自己的综合实力在千仞雪的逼迫下又有所上升，感受着唐三向更深的地方前去，千仞雪眉头紧皱，在后面紧追不舍。 无论如何，绝不让唐三见到明天的太阳。 尽管现在他自身的消耗也是巨大的，可是到了神级境界之后，他的神力比之前不知高了多少倍。此时虽然消耗巨大，但还不足以打消他追杀唐三的念头。不过随着继续向地下深入，唐三的魂力消耗因为两大千钧蚁皇魂技的作用始终恒定，但千仞雪的消耗却在增加。神力消耗速度他可以不在乎，但他却不能不在乎自己速度不断下降的事实。他和唐三之间的距离拉近的速度已经变得越来越慢，此时距离唐三还有160米，但想要再拉近已经很难。最令千仞雪愤怒的是，这个距离似乎还有渐渐拉开的趋势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是无法在唐三进入大海前杀掉唐三的。他也不知道唐三的魂力能够坚持多久，但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出现。 到了大海之中，谁知道唐三还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。 唐三飞快地前行着，突然间他发现背后的千仞雪停了下来，就像他先前停顿时一样，极为突兀。本来千仞雪停下拉开了距离，唐三应该兴奋才是，可他真实的感觉却是心脏剧烈收缩，隐约中感到了几分不妙。 神级的千仞雪绝不会这么快就耗光神力的，他绝不会这么轻易放弃追杀我的。他停下来只有一个可能，他要释放某种神迹了。 但不论怎么说，现在唐三也没得选择，只能全力向前加速。有千钧壁垒辅助防御，再加上自己的应变和海神三叉戟，在如此深入的地底，唐三有信心至少不被千仞雪一击秒杀。千仞雪确实是停了下来，悬浮在大地深处，强烈的金色火焰再次出现在他身体周围，又一次排开了泥土，背后六翼舒展开来，一层层强烈的金光从天使神装和天使羽翼中爆发开来。千仞雪大喝一声，手中天使圣剑高举，从他背后闪现出一个他本体的虚影，瞬间注入到天使圣剑之中。 下一刻，强烈的金光已经从天使圣剑处迸发而出，金光所及之处，直径一米内的泥土瞬间消融，那强烈的金色光柱竟然穿破泥土，朝着地面方向射去。 他要干什么？ 千仞雪很快就给出了答案，神级的恐怖势力在这一刻彰显无疑，那强横的金色光柱竟然直接穿过了1500米的距离，硬生生地破地而出，直冲云霄。千仞雪竟然就这么在地面下打出了一条甬道，让自己重新看到了天空。甬道出现，来自正上方的大地压力顿时荡然无存。虽然只有直径一米，但站一个千仞雪却已经足够了。压力消失，千仞雪的神力顿时以之前几何倍数的速度飞速恢复着。神级强者的恢复能力绝不是人类魂师所能想象的，只是三次深呼吸，千仞雪先前消耗的不少魂力就恢复了一半。但这还不是他破开地面的缘故，就算不用这种方式恢复，他的神力也能够支持他在地下作战很长时间。他这么做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，天空重新变得黑暗起来，因为太阳的光芒只能笼罩在直径一米的范围之内，炽热的太阳真火就从那直径一米处直灌而下。对于太阳真火来说，有了这条甬道和天使圣剑的吸引，这点距离根本不算问题。赤金色一瞬间蔓延在千仞雪全身上下，这一次他不但是使用了天使圣剑来吸引太阳真火，同时也发动了天使神装的属性，整个人如同海纳百川一般强行吸食着太阳真火中包含的能量。渐渐的，他身上的天使神装竟然已经完全变成了赤红色，就连他那头长发都已经被渲染成了同样的颜色，美眸之中仿佛燃烧起了两团火焰一般。 哼，唐三，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？ 赤红色的身影带着虚幻的残影直接印入大地之内，强烈的太阳真火瞬间爆发，千仞雪的速度与之前相比至少提升了三倍，就像是地底深处出现了一颗炽热的流星，疯狂地追向唐三。3000米的距离在瞬间就被拉近，动了真怒的千仞雪已经将天使之神真正的实力完全爆发出来，就算是在这地底深处，他也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远超唐三，要将他完全毁灭。千仞雪蓄力一共用了8秒，这8秒唐三已经身在3000米开外，在地底深处他的精神力无法蔓延到太远，再加上没有大地之力辅助，已经失去了千仞雪的踪迹。 难道千仞雪真的放过我了不成？ 但是下一刻，强烈的危机感瞬间蔓延全身，唐三几乎是自身身体本能反应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，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闪亮，与海神之心瞬间完成了沟通的过程，海神之心带来的魂技瀚海狂涛瞬间化为一层蓝色的波纹传遍全身。与此同时，唐三也瞬间将自己的武魂切换到蓝银皇状态，毫不犹豫地爆开了蓝银皇剩余的全部8个魂环。 海神三叉戟都在颤抖，难道我的生命就要终结了？ 在这一刻，他根本不敢有半分保留，将自身所能展现出的实力完全爆发了出来。蓝金色光芒一瞬间就将唐三的身体完全包裹在内，失去了昊天锤那两大魂技的辅助，唐三在地下的速度也顿时变得迟滞下来。此时此刻，唐三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蓝金色，同时炸开8个魂环，就算是创立大须弥锤的昊天宗先祖也未曾尝试过，但这一刻唐三却不得不尝试，不如此他根本不会感受到半分安全。而他也在能量爆炸开的同时，将这些近乎疯狂的能量全部注入到自己的海神三叉戟之中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无与伦比的恐怖红光出现在了唐三身体周围，就像是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，张开了狰狞的大嘴。尽管之前唐三已经与千仞雪大战2场，但这却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。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都因为背后传来的威胁而站立，拉开的3000米距离在一瞬间的跨越，唐三只觉得周围一切变成了赤金色，仿佛整个大地都在这一刻燃烧起来了。 这可是在深达1500米的地下呀！ 唐三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，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神级的实力有多么恐怖，整个人的身体迅速蜷缩在一起，同时炸开蓝银皇八环所带来的庞大能量完全内蕴于体内。下一刻，唐三只觉得炽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袭来，那恐怖的温度令他的身体仿佛要融化了一般，体内的魂力沸腾了，由炸环得来的能量完全升腾起来，与自身能量融为一体。同时炸掉八个魂环乃是唐三的无奈之举，但毫无疑问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达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巅峰。那全部的能量疯狂涌入海神三叉戟之中，黝黑的大戟展现出了他作为海神神器的强横威力。他通体覆盖着一层蓝金色，湛然蓝光从海神三叉戟戟刃中央的那颗海神之心处爆发开来。唐三释放出的瀚海狂涛与其完全融为一体，蓝色的光彩围绕着他身体荡漾，硬生生地将周围那恐怖的太阳真火之力隔绝在外。尽管那蓝色的波涛在不断地蒸发，但海神三叉戟也不断迸发出新的力量，任由那太阳真火如何庞大，也不能侵入到唐三身体分毫。但是就在这时，唐三眼前的泥土却突然分开，他只觉得身下一空，周围的泥土和岩石突然消失了，地下深达1500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。毫无疑问，这都是因为太阳真火形成的。尽管这空洞只能维持短短的瞬间，但唐三也看到了身穿天使神装的千仞雪，就像一颗赤金色的流星一般，带着虚幻的光影转瞬冲到了自己身前。手中天使圣剑前指，太阳真火加上他的天使神力，令他自身已经变得如同一柄锋利的神剑。没有别的选择，千仞雪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唐三能做的就是完全凭借本能将海神三叉戟挡在自己身前，并且把重力控制技能释放在戟身之上，令海神三叉戟的重量直接化为108万斤，带着他的身体向下沉去，迎上千仞雪这必杀的一剑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